窗的女孩，红尘中谁能了解我的无奈，世事难留两情难猜，一生等待能把一半心香采摘。我是一个痴心难改的女孩，问世间谁能聆听我的感慨。素弦声断泪湿相散，一生徘徊走不出这相思的苦海。去为你万千感慨，默默等待。如果我的爱只能在心里深埋，我愿揣你在温暖的心怀。你走出了我的世界，不再回来，我却为 今生无